S 同大家讲个故事叫做《镜中爱人》。从细我就中意对住块镜，因为镜可以演出自己嘅投影，唔理我系做乜嘢，佢都系跟住我做噶。因为我十分之中意镜，我玩遍咗各种关于镜嘅传说。只要你按住佢流程嚟做，你就唔会有生命危险噶啦。所以我非常之喜欢呢种挑战。有一日，我因为喺公司做错事被开除咗啦，落魄嘅我只好揾间非常之平嘅屋嚟住啦。时间一啲一啲喺度推移，我终于喺日落之前揾到一家啦。呢度房租十分之平，而且房中间有一样嘢系我十分之中意嘅，房间有一面墙上边。是铺满晒一块块的镜在那里。那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，就被一阵跳舞的声吵醒了。我揉着蒙松的眼打开灯看看四周。当我打开灯的时候，那种声音消失了。我心里面想，可能太过高兴自己产生了幻觉啫。我安慰地说，当我熄了灯睡多了之后，那些声又响起了。我急忙企了起身，我见到的是窗上边那些镜里边一个女仔在跳舞，白色的连衣裙被她颈上边那条伤口流落的血染成了红色了。但是这些完全影响不到她的美丽，尽管她每次抬起条颈，那些裂缝会更大一些。我呕呕地看着她跳完这支舞，然后就鼓起掌来了。他好疑惑地望着我，然后对着我诡异一笑之后，就消失了在镜里面了。到了第二日，我查阅了这间屋的资料，原来昨晚见到个女仔是房东的女，她因为跟男朋友嗌交，被她男朋友在镜上面划出了一条让她与世隔绝的裂缝。后来那个男被警方带走了，留下的只有女仔的父亲日日以泪洗面，因为房东都需要生活的，不得不振作起身。他因为不想睹物思人，就将间屋租了给我了。这阵时一阵冷风扑向了我，我微笑了一下，我想给房东再见他的女一次，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房东了，讲话叫佢嚟饮几杯。一开始佢系推脱嘅，直到我话准备咗有个惊喜俾佢，佢先肯过嚟。当晚走过三巡，即刻就到十二点啦，惊喜马上就到啦。房间嘅灯自己突然之间就熄晒啦。我慢慢咁转过身嚟，我见到房东俾我吓住咗啦。哼，都唔怪得佢。因为他的女儿上了我身，我瞪着一双红色的眼，动埋一张狰狞的面孔，就向着房东走了过去了。他吓到粒声都出不到，亦都喐不到，就好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他瞓低了，最终都是起不到身。我直到最后才发现，我看那些资料都是假的。虽然女仔的男朋友割了他的颈一下，但是不至死。后来房东回来，他见到自己的女儿躺在地上，他见到隔壁有把大血的刀，于是就走了上去，戴上了手套，拿起把刀将他杀了。因为他的女儿有一份他妈留下来的遗产，房东因为懒到醒醒，就将他的女儿杀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一直都住在那里，不吃唔饮唔瞓，一直望住镜里边跳舞个女仔，直到自己唔再需要呢个躯壳，然后就走入镜里边去揾佢啦。